Strange when you're a stranger. Faces look ugly when you're alone. Women seem wicked when you're unwanted. Streets are uneven when you're down. When you're strange. 现在听到这首歌的原唱是 The Doors， 和这首歌叫 People Are Strange， 这是云府间带来放的，他按照他的标题，陈陈什么山冈， 山冈陈陈的青春纪事， 这是 我们的题目， 怎么这么美的名字，谁想的？ 盗用的啦，这个山冈陈陈是杨牧的一首诗里， 哦，对，你家的 园林记子挂线， 是是是是， 最经典的一首，他的一首诗， 对， 第一句应该就是什么什么山冈陈陈，我觉得哇，山冈陈陈，好厉害哦， 对啊， 四个字都。很直白，但是组合起来实在很厉害。 嗯， 然后觉得就是青春啊，青春就是山冈沉沉这样。 我刚刚听到《Fever on the Ground》跟《The Doors》，然后我就问说，是我记得我是90年代末认识岳云甫的，然后那时候就觉得好像会在很多场合就看到这个小鬼，小男孩， 那时候是小鬼， 然后想。他是怎么出现的？不过，在问就是这一题之前，我们要先来听下面一首你选的这首《Have You Ever Seen the Rain》。 这也是我个人非常非常偏爱的一个摇滚乐团，叫 CCR， Creedence Clearwater Revival。 我们先听看。 好。 There's a calm before the storm. I know.It's been coming for some time. When it's over, so they'll say, it'll rain a Sunday. I know, shining down like water.Ever seen the rain? I want to know, have you ever seen the rain? Coming down on a sunny day. Yesterday and days before.Sun is cold, rain is hard, and I know it's been that way for all my time. Till forever on it goes, through the circle fast and slow. I know it can't stop, I wonder. I wanna know, have you ever seen the rain? I wanna know, have you ever seen the rain? Coming down on a sunny day.